聲帶入面聽到呢，就係社交媒體 Facebook 嘅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呢，就宣布將公司嘅名呢改為 Meta， 咁啊，不過公司旗下嘅社交平台啦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啊 ,WhatsApp 呢啲呢就會保留原有嘅名嘅，就唔會改名嘅。 咁朱克伯格就话咧 ，Meta 咧系要连结翻公司发展虚拟环境呢个嘅方针，就俾未来嘅人咧嘅日常生活咧就系进入沉浸式体验嘅空间之内，就系叫做元宇宙 Metaverse 啦。所以咧嚟紧咧 Facebook 个母公司 Meta 咧就系嚟自呢个 Metaverse 元宇宙呢个字。 嗱，咁其实即系讲元宇宙系啲咩嚟啦？咁有啲人就可以理解做一种虚拟实境啦。咁人咧就可以用耳机啊。譬如是一些 VR 那些虚拟实境眼镜那样就去连接各种一些虚拟的世界的。那不得不只是说局限在一些智能手机啊或者是电脑上面的。那呢见到朱克伯格呢就在个发布会都模拟了一个元宇宙的运作。就说个平台呢其实可以给用户个人化他们的虚拟环境的。譬如怎样可以装修你自己的虚拟办公室啦、又或者是跟其他地方的人呢在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呢一齐去睇下 show 咁样样 嘅，系话呢个虚拟嘅空间未来可以真系好多嘅可能性喺度吓。咁啊，朱克伯格就预期咧呢个元宇宙可以喺未来嗰十年咧覆盖十亿人，希望呢个系统咧能够为创作者咧就带嚟数以百万计嘅就业机会噶。 系啊，见到华尔街日报咧都访问咗一啲市场学教授啦，就分析话啊 ，Facebook 近嚟咧都受到大众嘅批评啦。咁从产品嘅层面同埋咧冇品牌冇公司品牌的层面来讲，现在呢对 Facebook 的形象可能大众都觉得比较负面，所以改名可能是一种公关策略来的，就希望可以摆脱争议。不过都有品牌公司就说，其实在重大丑闻之后呢突然之间去改名，可能会令人更加相信你间公司是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在里面。 看回如果科网公司来讲，其实近期都有其他的科网公司曾经改过名的，譬如说2015年 Google 就是重组过他间公司，就叫他的母公司改名做 Alphabet。而另外就是看回 Facebook， 其实近年都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丑闻是缠绕住。Facebook 有一个前员工叫做豪根，就先后去到美国和英国国会作证，就指控 Facebook 咧重视利益多过用户安全。他就向美国国会和传媒咧就提供了几千页的内部文件，就披露了咧 Facebook 咧可以危害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漠视呢个演算法加剧分化等等的问题，令到 Facebook 咧就成为了国会审查的焦点。 咁啊 ，Facebook 最近都同员工讲啦，因为政府、立法机关等等都开始调查啦，咁所以要求员工咧，亦都系保留自从2016年1月1号起啦，同业务有关嘅一啲内部文件同埋通讯嘅记录。而今个星期咧，仲见到有美国咧17间新闻机构组成嘅联盟，都发布咗咧一系列咧称为 Facebook 文件嘅一啲报道啊。其中咧，美联社就揭发有中东嘅用户咧，就用呢一啲嘅社交平台咧，就嚟到去贩售女用。咁而苹果公司咧两年前已经警告咧，因此咧就将Facebook 同埋 IG 嘅手机程式咧就下架嘅。而英国广播公司亦都揭发过咧社交网站上面嘅人口贩卖嘅问题啊。 嗯，好啦，讲完关于一啲 Facebook 嘅消息之后咧，跟住落嚟亦都要留意一下咧一啲嘅国际社会里面嘅大事啦，就系 G20 峰会咧今日就会召开啦。G20 即系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啊，咁今日就会开始啦，一连两日就喺意大利嘅罗马嗰度举行。今次咧就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咧，第一次有 G20 领导人咧面对面进行峰会。 但是呢多国的领导人已经表明不会亲身出席，包括有中国、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等。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预料将会是以视像的形式去参与会议。 疫情以下就是第一次的面对面峰会，有什么谈呢？接下来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全球新冠疫情、经济复苏以及是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等等的 問題㗎。咁亦都預料咧 G20 嘅領導人咧係會簽署批准訂立15%全球最低企業税㗎噃。 嗱，領導人峰會之前啦，各國嘅財長同埋衛生部長咧都開過會㗎啦。佢哋星期五就話啦，會確保喺出年年中之前，全球人口70%咧係打咗新冠疫苗啊。 咁介紹翻啦，咁其實20国集團咧，包括 G7 啦，即係一啲嘅西方國家，英國啊、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等等啦，仲有好多個發展迅速嘅經濟體，包括係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仲有澳洲、南韓、沙特阿拉伯等等呢啲國家。嗱 ，G20 咧係佔全球人口大約60%，經濟生產總值咧佔全球80%嘅。咁本來就係經濟平台嚟嘅，不過而家講好多一啲，譬如頭先講啦，疫情啊問題都會講啦。嗱，今次咧亦都有見到多國嘅領導人咧，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做一啲嘅訪問同埋雙邊會談啊。譬如話美國總統拜登去咗梵蒂岡同教宗方濟各會面啦。咁而拜登咧亦都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嚇。咁啊早前咧美國因為同英國、澳洲建立咗一啲嘅安全伙伴关系，支持澳洲建立核潜艇，咁令到澳洲咧就终止同法国嘅潜艇合约，令到法国不满啊。今次嘅会面系点样咧？咁啊，拜登就形容法国系美国极之珍重嘅伙伴，美国冇一位比法国更加资深同埋忠诚嘅盟友啊，都非常之赞赏啊。咁拜登又承认咧，美国喺潜艇风波里面咧系表现笨拙，即系英文系讲 clumsy 啊。 咁头先都讲过，有其他嘅国际议题都会系G20 峰会的焦点，其中一个就是气候，见到都有传媒报道就是说 G20 各国就着分阶段去淘汰燃煤发电仍然有分歧，不过峰会都希望各国是同意可以在2030年前减少甲烷的排放。其实 G20 峰会之后紧接着就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是 COP26。 不如都讲回，其实今个星期见到各国对于最新減排的一些回應，接下來將會主持這個 COP26 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就說，目前和拿到所需的進展都還有很遠的距離，又說很憂慮究竟為期12日的峰會會不會說談判失敗。中國今個星期也是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秘書處提交新的減排目標，就確認會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並且將它每個單位的經濟產出的碳排放大幅削減65%以上。 咁而亦都要求咧，系去到2025年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由20%提高至到25%，亦都承诺增加太阳能同埋风能设备，增加森林面积。这个就系中国提出嘅新嘅一个承诺吓。 另外，澳洲方面咧就增加咗咧喺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嘅目标啦，但系就唔会制定相关嘅法律咧去要求减排，而系依靠消费者同埋企业咧去推动减排。而另一方面，澳洲由于担忧对农业、煤矿业和天然气产业的影响，就不会支持由欧盟和美国主导要在2030年前减排30%甲烷的承诺。 另外，沙特阿拉伯方面，沙特就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王储穆罕默德就承诺在2060之前就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并且计划每年减少将近2.8亿公吨的碳排放，是先前的目标的两倍几。不过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计算到沙特向其他国家出口大量的石油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一些排放量，就令到一些环保组织是质疑它的决心有几大？ 系啊，因为其实咧，虽然佢签署咗全球甲烷嘅承诺啦，但系咧，沙特咧亦都喺度同时系考虑紧将佢石油嘅产量由1200万咧，系增加去到1300万嘅每日一桶啊。咁所以呢一个举动咧，亦都俾环保组织系质疑咧个计划其实都几具野心，同埋质疑究竟咧沙特阿拉伯系对于减排系几有决心啊。 咁仲有咧，就係大家都關注氣候可能會影響好多嘅小國同埋一啲嘅島嶼國家啦。咁但係因為咧就係疫情嘅關係咧，其實好多嘅一啲太平洋島國咧都冇辦法咧去到呢個 COP26 嘅峰會啊。只有4个嘅太平洋島國係可以有國家元首去到呢個峰會嘅啫。咁可能咧佢哋嘅聲音係咪得到足夠嘅反應咧？ 其實呢啲比較貧窮嘅國家咧，亦都係較容易受到極端天氣嘅影響，因為佢哋通常咧都依賴自然環境嚟到去獲取 取食物和就业的机会，用来缓解气候变化的资金都比较少，所以看到他们在气候峰会之前其实都有交到一些立场书，希望可以一些发展的已发展的国家可以履行的承诺去提供资金去帮他们。其实都见到气候峰会之前有不少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最发展中国家已经交了他们的计划了。讲了很多有关于气候峰会的事情，陆宇光，其实究竟我们这排经常听到各国去更新的一些气候承诺又或者有一些词汇叫做自主贡献报告，其实这些词汇是什么来的呢？接下来呢，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会在星期日在苏格兰加斯哥举行，不如我们由同事朱令君这个时间带大家去温故知新一下，其实巴黎气候协定是什么来的。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取代2020年届满的京都议定书，目前有192个缔约方。缔约方同意将全球气温对比工业化之前的升幅限制在摄氏2度以下，并努力达至 1.5 度。协定期望由今个世纪中段开始逐步达至碳中和，即是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不超过大自然可以吸收的水平。巴黎协定之所以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因为它是这个范畴入面第一份全球性并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所有缔约方必须编制国家自主贡献，列明减排的措施和目标，每5年会进行评估和更新，更加规定每次订立的国家自主贡献都要比之前有所进步。不过如果未能达标，协定就没有提到后果。发达国家亦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国承诺在2020年开始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并在2025年考虑增加总额。今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协定达成之后第一次评估进展的大会，各国下一步减排行动即将揭晓。 继续有十万八千里，有陈浩之和陆宇光在这里。陆宇光，今个星期呢其实都还有两份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报告。第一份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温室气体公布。其实它的题目呢就已经是叫做 Another Year, Another Record。即是顾名思义，就是呢这一份的报告呢有一个新的纪录。看回呢这份报告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最新的报告来的。就说呢去年大气入面的温室气体浓度是再创纪录，年增长率也是高于2011至2020年的平均的年平均水平，是将会导致更加多的极端天气影响环境、经济和人类。 另一份报告就是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他们就发现就是各国是提交的一些更新的气候承诺，其实呢距离这个巴黎协定的目标仍然是差很远。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持续的话，这个世纪尾这个的气温是会比工业革命之前是上升摄氏 2.7 度，远远超晒这个的巴黎协定所定下希望达到是限制在 1.5 度的目标。 是啊，咁而家究竟我哋面对緊全球气候变化嘅问题係有几咁严峻呢？呢个时候呢，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呢个问题啊。有350香港创办人李伟才博士喺电话旁边。你好，李博士。 你好。 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呢，其实头先都提过今个礼拜新出嘅呢两份报告啦，其实佢入面都有好多嘅数字㗎。我哋应该点样解读呢呢个报告去俾我哋嘅一啲启示呢？ 其實就呢啲報告所講嘅嘢都唔係咩新聞嚟㗎啦，即係過去幾十年咧，自從人類知道呢、這個二氧化碳排放導致呢、這個温室效應，然後全球暖化危機呢樣嘢咧，根本呢個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嘅水平咧係節節上升嘅，係即係從來都冇減慢過咁滯。 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咪真係再大刀闊斧咁樣嚟去減排嘅話咧，就呢個水平只會繼續上升，就令到全球暖化同埋氣候變遷咧係更加犀利咧。頭先你哋都講過啦，即係好多極端天氣啦，其實就包括熱浪啊、山火啊、大旱啊、洪水啊，然後跟住就海平面上升啊、超級風暴啊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話講緊頭先你話 2.7 度咁樣先算啦，其實真係如果我哋個氣温已經去到呢個咁嘅水平咧，地球上面好大部分嘅地方咧已經係唔適合人類嘅居住噶啦。咁嗰陣時咧就會出現係非常之大嘅氣候嘅難民潮啦，甚至係氣候戰爭啦，甚至係文明崩潰嘅。 所以都可以话系气候嘅问题真系刻不容缓啦。嗱，睇翻今次一啲嘅报告讲到话咧，系各国上报嘅一啲气候承诺咧，系远远落后于当年咧就系巴黎协定嘅一啲温度控制目标所要达到嘅一啲要求咁。咁其实你点样睇呢个嘅讲法咧？咁其实而家各国嘅承担系争几多咧？咁同埋系咪特别系一啲排放大国，佢哋做得远远未够目标所要求嘅咧？ 呢个绝对系嘅。但其實我哋咧睇翻嘅唔應該係巴黎峰會啊，因為我哋第一個咧即係全世界嗰陣時超過160多個國家，即係第一次坐埋嚟去傾呢個問題，而且簽咗一個協議，係入面係有一啲約束性減排目標嘅咧，係1997年24年前喺呢個日本嘅京都嘅，嗰個就叫京都協議書。咁之後咧，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就係2009年咧喺丹麥嘅哥本哈根嘅。咁嗰次咧，其實就啱啱就上任嘅奧巴馬啊，同埋中國嘅總理温家寶都有去嘅。咁但係咧，其實嗰次就完全傾唔埋單嘅，係拉倒。大家都知道嗰次係失敗嘅。然後之後就去到2015年嘅所謂巴黎氣候峰會，就出咗呢個巴黎協議。咁但係佢哋當時就宣布就話係圓滿結束啦，係叫成功啦。但係其實呢個都係自欺欺人嘅啫。因為嗰陣時佢哋已經放棄咗有約束性嘅減排目標，而咧取而代之就係嗰啲叫做每個國家嘅自愿減排承諾啊。咁但係呢減排承諾咧，後嚟到2016年初嚇，所有嗰啲排放大國都提交咗啦，加埋曬。咁啲科學家咧即刻計一計算，就話即使佢哋呢啲自愿減排承諾係能夠100%係落實到咧，其實啊，嗰個地球嘅升温咧，都會係超過當其時所講嘅，即係絕對唔應該超過嘅，攝氏2度嘅極限，唔好講1.5度，因為佢最先嗰陣時係講2度嘅，最好就1.5度啦咁。咁啲科學家計出嚟咧，就話當其時咧，即係已經係一定過3度噶啦，即係如果按照佢哋嗰啲自愿減排承諾。咁好啦，自從2015年到而家，即係6年啦，係嘛？咁當然即係聯合國都係邀請各個國家咧提交一啲更新嘅嗰啲減排目標。咁所以咧，頭先就出咗你哋所講嘅2.7度啦，即係話即使而家按照所有呢啲咁嘅排放大國所提交嘅減排目標，亦都能夠落實咧，都升2.7度。所以而家我哋對即將喺蘇格蘭格拉斯哥所召開嘅所謂 COP26 啦、COP26 咧嚇呢個咁嘅氣候會議咧，係再一次係寄予厚望啦。其實次次都係㗎啦嚇，咁但係即係亦都。未敢話好樂觀啊！ 亦都見到最新有一啲消息講到，其實氣候峰會之前咧，亦都有啲國家咧，其實係提交咗自己嚟緊嘅減排嘅計劃啦。其實發現咧，原來一啲比較上係唔發達、最不發達國家啦，同埋一啲小島最發展中國家咧，佢哋嗰個減排嘅承諾咧，其實係比較強啲，或者較願意去承諾減排嘅。不過好多時其實一啲比較冇咁富裕嘅國家咧，都係要依賴一啲富裕國家去提供一啲資金啦，去應對氣候變化啦。但其實呢樣嘢去到而家係做成點咧？咁其實資金對於呢啲貧困嘅國家去減排有啲咩重要性咧？ 嗱，其實咧呢個就係涉及到一個我哋叫做氣候公義嗰個問題啦。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咧地球上咧係最容易受到呢啲氣候變化嘅衝擊嘅好多國家咧，其實佢哋所要負嘅責任咧就係最少最少嘅，就包括大部分嘅非洲國家啦。亦都包括譬如喺南太平洋入面好多咁嘅島嶼啦，咁樣樣啊。咁但係咧，真正要負最大責任嘅國家咧，第一個當然咧就係歐洲同埋呢個美國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而家嚇即係興起得好快嘅就係中國同印度啦，係嘛？即係如果講你話總減排總排放量咧，中國而家當然已經係第一啦，全世界係嘛？咁但係因為佢哋咧，由於係要發展自己嘅經濟嚇。咁所以咧，實際上咧，佢話就話係盡力減排，但係實際上咧，如果你真係比起所謂嘅 GDP 嘅增長咧，所以要減排咧，始終都係要靠邊站嘅。 咁頭先你講啦，即係呢啲發展中國家或者貧困啲、落後啲嘅咧，咁佢哋嘅承諾係梗係強啦，因為佢哋實際上而家個排放係唔多啊嘛。啊，譬如你諗下南太平洋嘅島嶼嗰啲國家，咁樣佢又冇乜工業嘅，咁佢亦都汽車都少嘅，咁佢哋嘅排放係唔多噶。但係你叫嗰啲大嘅工業嘅國家嚟講咧，話唔用呢個咁樣嘅化石燃料咧，就難啦。啊，實際上而家人類如果你講全球嘅平均嚟講咧，其實所用嘅能源咧都仲有接近八成咧係嚟自煤石油、天然氣呢啲化石燃料嘅。但係呢樣嘢唔係今日先知嘅喎，但係啲人就係啦，就唔肯做嘢，涉及到我哋叫工地悲劇嘅。如果我好努力咁減排，但係人哋唔減排，咁人哋嘅經濟就發展啦，我經濟發展就受影響啦，咁我咪好笨咯，係嘛？咁但係個個都係你減先，咁咪最終個個都唔減咯，就係呢個問題啦。 好，唔该晒李伟才博士啊，多谢你 吓。好， 李伟才博士咧就系350香港嘅创办人嚟噶， 或者咧就好似联合国环境处执行主任咧英格安德森咁讲啦，其实气候变化咧亦都系唔再系未来嘅问题，而系一个咧现在嘅问题嚟嘅。咁而为咗有机会咧将全球变暖限制喺 1.5 度啦，而家佢都话咧有八年嘅时间系可以将温室气体嘅排放量咧系几乎话去制定个计划啦，制定一啲政策啦，实施啲政策啦，同埋最终咧系实现减排嘅。而个钟咧净系。度 tick tock tick tock 咁响紧，我哋节目咧之后睇都有机会同大家跟进住气候变化大会嘅情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正系审慎审批两电收费调整，承认低碳转型对电费调整有压力。政府正系使用唔同方式作平衡，包括前年起已经开始推行电费舒缓计划，去每个合资格家庭发放每月50元。黄锦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提到，当局目标是在2023年实行垃圾收费，期望可以做到减碳和减费。当局已经就垃圾收费进行前期工作，包括就指定垃圾袋招标，并会在屋邨试用，加强回收配套等。他说立法会换届之后，期望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和新一届的立法会讨论，听取意见之后再确认2023年几时推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在有足够的土地供应和公屋一般家庭新增申请数目维持平稳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有望在未来第二个五年期，即是2027-28至2031-32年度出现较明显的改善。陈凡发表网志表示，政府过去几年持之以恒觅地，而家觅得大约350公顷的土地，可以兴建大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可以满足未来十年预计301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需求。在全速推行下，这批单位预计有大约100000个，会在出年至2026-27年间落成。由2027-2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期，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30000个单位。陈凡话，以平均数计算，第二个五年期每年会有大约4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连同每年平均净回收大约8000个单位，在第二个五年期内，每年平均可以提供大约5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政府就法律援助制度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括刑事案件不再容许由受助人提名律师，而是由法援署委派。法援署署长邝宝昌话，以去年为例，94%复核案集中在10位嘅律师手上，认为情况需要处理。而去年有408名嘅律师同埋312名大律师接办法援案件，但有大约5%嘅律师同大律师集中处理咗20%刑事法援案。改革系希望减少接办案件过分集中，有更多律师可以参与，对培养有经验嘅律师有好处。 邝宝昌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话，法援署向受助人提供合适的法律代表，但没有讲明他们有权选择律师，强调改革不会抵触基本法或者人权法。他认为受助人不应该感觉全港只有一位的律师可以处理他们的案件，当其首选的法律代表接案已经满额，他仍然可以选择其他的律师，不觉得会选不到。在台湾，国民党举行代表大会，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誓就职，同时任命中央委员连胜文、嘉义市长黄敏惠和前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为副主席。朱立伦致辞的时候以护台湾保民主为主题，重新捍卫自由价值、扩大国际参与、优化工商结构等六大主轴。今次大会因应防疫规定，首次采取视像连线方式进行。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大消散。现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翠屏南村。其他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现在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六尾村路。提提大家，大埔的安祥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安祥路去大埔墟方向近昌运中心一段是临时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太阳底下仲有啲咩新鲜事？原来文学都可以同科技互相结合。 其实我哋系想及虚拟实境，然后学生可以在当中去申请。 赛马会捉景生情虚拟实境语文教学计划主要协同研究员陈志坚。 一方面学生可以阅读作家书写作品，而另一方面可以去看虚拟实境 VR 所拍摄的一些地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北非国家苏丹爆发军事政变，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解散过渡政府。大批民众抗议政变，安全部队施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至少7人死亡。 呢一节咧，我哋去讲下北非国家苏丹咧星期一凌晨爆发嘅军事政变啊。事后头先山大都听到咧，军方就宣布解散过渡政府，佢嘅总理咧哈姆杜克咧系遭军方扣押，一日之后获释啊。首都喀土穆同埋邻近嘅全国最大城市因图曼咧，随即就爆发咗反政变嘅示威冲突，至今咧至少咧11人死亡啊。 去到星期一咧，咁啊，军方拘捕咗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同埋佢嘅太太啦，以及咧就系至少4名嘅内阁成员同埋一啲嘅政党领袖，带到去未被公开嘅地点去到扣留。军方曾经要求咧哈姆杜克发表声明解散过渡政府，咁但系哈姆杜克拒绝啦。咁就呼吁咧民众系以和平嘅方式系捍卫苏丹走向民主嘅革命。 嗯，冇错啊。咁而哈姆杜克被扣押一事咧，引发几千人上街示威咧，系要求军方去释放哈姆杜克。期间咧，就头先声带都听到啦，民众同埋军方系发生冲突，有军方嘅人员开枪啊。而一日之后咧，哈姆杜克系同妻子获释，而其他人扣押嘅情况咧就系未明噶。 最新嘅消息咧，就係發動政變嘅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汗咧，就接受咗俄羅斯嘅傳媒訪問啦。咁佢就話咧，軍方咧係會係委任一位技術官僚作為一位嘅首相啦、嚇總理啦，去到處理咧就係政務噶。咁兼且咧就會同呢段期間咧就會同軍方咧係分享權力噶。 嗯，其实之前布尔汉就在一个官方电视台播的讲话的时候都讲到就说重申对于宪法宣言的承诺，不过就暂停履行当中涉及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的相关条款，就将组建一个新的民人政府去领导苏丹的政治过渡的进程，相关的机构一旦成立的话，国家紧急状态就将会被取消。 咁而家蘇丹嘅國內情況係點咧？可以話係陷於停頓狀態啊！因為首都喀土穆嘅機場咧係停用，軍方咧係禁止所有航班起飛，國內嘅互聯網同埋電話服務咧都受到影響。國營電視台咧同埋電台咧都俾軍方接管噶。咁而軍人咧亦都部署喺主要嘅道路上面咧係禁止通行，而銀行同埋自動提款機亦都係停止服務。 嗯，咁由於國內咧都有個大規模嘅示威啦，咁啊多個政府嘅部門或者係機構工會咧就喺社交媒體度宣布大罷工啊。社運嘅人士亦都呼籲咧週末係大示威，有示威者就燃點車胎、用雜物堵路，安全部隊咧施放催淚彈同埋橡膠子彈嚟到對付示威者。 国际反应又是怎样呢？那见到美国呢，美国的国务院就宣布暂缓对苏丹的7亿美元财政援助，又呼吁军方将权力交还给平民过渡政府。现在星期三，联合国苏丹问题特别代表佩尔特斯就会晤这个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汗，促请他缓解苏丹局势和释放被拘留的人士。 嗯，咁而其实都讲翻少少背景啦，今次政变嘅背景咧，就系源于2019年嘅4月啊，苏丹军方就宣布咧推翻掌权30年嘅巴希尔政权，同公民组织啦，头先都提到嘅自由与变革联盟咧就达成咗协议，成立个过渡政府啊，并且系合组最高权力机构咧主权委员会，计划咧去进行民主选举。不过咧，由于苏丹国入边咧就至少有80个政党啦，所以过渡政府的决策过程都很难就住多方的意见来到达成共识。而由军人和公民组织成员组成的主权委员会的内部亦都是经常出现矛盾。咁除咗政局不稳啦，仲有国内一啲经济民生嘅问题啦。 咁而苏丹军方领导人咧，就最近要求改组过渡政府啊，就话过渡政府咧就未能够令到国家经济复苏。呢个民人官员咧就指责军方计划发动政变。咁双方嘅支持者其实近日咧都分别上街表态。10月以嚟咧示威不断，最终咧就出现今个礼拜发生嘅军事政变。 先休息一阵，转头我哋就去到日本嗰度听下咧当地嘅新闻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十一月一号开始咧，除咗一啲豁免人士之外，所有要进入政府大楼嘅人咧，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谭小姐， 我就唔识安嗰啲安心出行，即系要体谅下上咗60岁嗰啲人啊嘛。 彭小姐， 我觉得大家都系喺个社会度生活，有权利，有义务，唔好投诉咁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私にとって K さんはかけがえのない存在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にとって結婚は自分たちの心を大切に守りながら生きていくために必要な選択でした。 聲帶入面聽到咧，就係日本真子公主啊！星期二嘅時候咧，佢就同大學同學小室圭結婚，就將會脱離皇室咧，成為平民啊！頭先喺聲帶入面佢就提到咧，就話對佢嚟講啦，小室圭咧係不能被取代嘅，又話選擇結婚咧係佢哋共同嘅心願，以及咧係日後一齊生活嘅必要選擇嚟嘅。 咁睇翻真子公主咧，就係日皇德仁嘅弟弟，秋小公文仁亲王嘅大女，今年咧就30岁。早于咧2017年9月已经公布同小室圭订婚噶啦。不过因为小室嘅妈妈就爆出同前男友嘅金钱纠纷，延后咗婚期到而家。 系啊，真子同埋小室咧就喺注册当日咧就举行记者会，佢就话咧理解民众咧对于佢哋两个嘅婚事咧都有唔同嘅意见，亦都咧系为自己嘅婚姻为其他人带嚟嘅不便咧就致歉。不过咧佢就而小室圭咧亦都系有就此致歉啦，就强调咧自己亦都系深爱真子，承诺咧会一直咁样去支持佢啊。 嗱，真子咧就系第一位冇举行所有传统结婚仪式嘅女性皇室成员嚟噶，咁包括系纳采之仪啊，又或者系正式同日皇夫妇告别嘅朝见之仪咧，咁都系冇举行到。咁啊，真子婚后之后咧，系将会失去皇室嘅身份。按照日本法例咧，原本可以获得一笔过最多1亿5000万日元嘅补助金噶，但系咧佢就唔会领取，亦都系咧二战之后第一名放弃领取补助嘅女性皇族。 咁而睇翻真子同埋小室圭嘅认识嘅过程啦，咁其实真子咧就喺2012年嘅时候啦，喺国际基督教大学嗰度咧就识咗小室圭嘅，咁两个人咧就喺2017年9月宣布订婚。不过同年底咧就有杂志嘅报道爆出咧，就话小室嘅母亲啊嘅妈妈啦，就系拖欠咗前未婚夫咧超过400万日元咁多嘅钱啊，咁当中其实都包括有小室嘅教育开支啦。更加被男方要求还钱。 日本的宫内厅第二年的2月就宣布婚期延后了。这件事就被传媒广泛报道。真子曾经讲过为此就是感到受到诽谤和重伤，被诊断是有复杂性心理创伤后遗症。而在美国生活的小室亦都被狗仔队追踪。他长头发的形象就被日本的民众就批评他不够体面。 睇翻小室佢個人嘅背景啦，嗱，佢2018年咧就去美國度讀法律啦，今年7月咧就獲紐約一間事務所咧律師嘅事務所嚟到去聘請，而小室上月底咧先翻到日本啊，事隔3年咧就再回真子。 咁啊，就住真子嘅事件咧，有人進行一啲示威遊行添。今個月嘅10号咧，東京銀座咧有超過100人咧就係舉行示威遊行，反對真子公主同未婚夫小室圭嘅婚事，認為小室圭嘅媽媽所引发的一些风波呢，令到皇室必须要派出更加多的人手保护小室一家的安全，在这里浪费纳税人的钱。是 啊，说回刚才真子也都是有曾经被诊断有一些心理创伤后遗症啦。其实除了真子公主之外，皇后雅子、上皇后美智子也都曾经出现过精神健康的问题的。譬如是皇后雅子担任太子妃的时候呢，都难以适应皇室的规矩，亦都同时因为未能够为皇室去诞下男性的承继人，亦都是饱受舆论压力。上皇后美智子在做皇太子妃的时候，亦 都係面對宮內嘅一啲守舊派嘅壓力啦，咁亦都係一度患上咗失語症啊。 咁睇翻甄子啦，咁啊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咧，甄子就搬离开咗皇居啦，就同小室咧就暂时住喺涉谷嗰度。今年内咧就两个人会去到纽约生活，咁俾啲传媒就形容为日本版嘅哈利同埋梅根啊。 嗯，讲开日本咧，亦都要提一句啦。咁日本嘅众议院选举咧就将会喺星期日嗰度举行噶啦。不过见到多个嘅民调都显示咧，话今次选举咧对于执政自民党都系一个挑战啊！对于自民党嚟讲，要喺众议院嗰度攞到过半数咧，有一定嘅难度。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嘅席位咧，可能都有望增加。嗱，呢一个我哋稍后有机会就再同大家跟进啦。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由演员白宇饰演乔一成。 我在剧中因为母亲早逝，作为乔家的大哥，我就成为了弟弟妹妹们的保护伞，希望通过剧情和中国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见证乔一成的进步。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北爱尔兰， 今个星期日原来就是西方人重视的节日之一 万圣节， 而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Forest 同大家分享之前导游被誉为万圣节的发源地北爱尔兰的德里士的所见所闻。 原来外国人庆祝万圣节除了有机会扮鬼扮马之外， 哇哦，还有烟花睇的，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翻到嚟十万八千里啊，陆宇光啊，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下一则有关荷里活电影嘅新闻啦。因为咧最近有一单消息，就系荷里活影星咧艾力宝云啊，就喺美国新墨西哥州拍摄电影嘅期间咧，就怀疑咧用道具枪咧系误杀女摄影师哈钦斯，并且亦都系击伤咗导演苏泽啊。咁见到检察官都话咧案件系复杂啦，喺当地系冇先例，亦都需要大量嘅分析同埋去审查。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嘅咧？ 嗱，警方就话咧，当日就系有工作人员将支枪咧交俾艾力宝云，提醒佢咧呢一支系冇实弹嘅安全道具枪。咁啊，艾力宝云咧就喺开枪之后咧，先至发现咧里面真系有实弹噶。咁而警方咧就揾到大约600件嘅证物，包括3支枪同埋500发子弹，当中咧混合咗相信系实弹嚟噶。 咁暂时都未知啊，点解会有道具枪其实系有实弹噶啦？根据警方嘅调查啦，喺将枪咧交到去艾力宝云嘅手之前咧，其实有2个人咧系处理过呢把枪嘅，包括有女军械师李德啦，同埋助理导演霍尔斯啊，而《洛杉矶时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就话，片场系冇严格遵守业内嘅安全协议嘅准则啦，包括就系枪械检查嘅标准啦。而报道亦都话咧，原来为艾力宝云咧做替身嘅演员，今个月中嘅时候都已经试过话接过一啲声称安全嘅道具枪之后咧，系意外发射两枚实弹嘅。 咁而《纽约时报》就报道啦，拍摄片场对枪支嘅使用咧系有明确嘅规范嘅，所有嘅武器咧就必须要由持牌嘅军械师严格管理，而且咧系绝对禁止使用实弹嘅。而啲演员咧事先要接受枪支安全训练，彩排嘅时候咧就唔可以直接用枪咧指住任何人嘅，咁就算系拍摄期间咧，都应该避免，例如透过调整镜头角度呢啲方法去到避免。 其实喺美国啦，拍摄片场用嘅道具枪咧，有时咧系唔能够发射嘅一啲仿制枪，不过咧有好多时咧原来都系真枪啊，并且以一啲空包弹啦嚟到去代替实弹嘅。咁而今次嘅事件咧都引发业界对于喺片场去用真枪嘅讨论啦，有编导亦都系发起联署啦，即系联署啦，咁就呼吁 予在片場那裡是禁止去用真槍，有導演都說現在都有電腦特技，其實無需要用到真槍，不過都有意見就說其實去射空彈的感官的效果其實很難去用一些後期的聲效去重現的。 嗯，那而看回呢，今次就不是荷里活第一次發生道具槍致命意外，在1993年呢，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呢，就在拍攝電影烏鴉的時候，在片場呢就被道具槍發射的子彈擊中身亡，他終年是28歲。 最後呢也都跟大家關注一下東盟峰會的情況。東盟峰會呢就在星期二起呢，一連三日呢以視像的形式舉行，而今次的峰會焦點呢就落在東盟和緬甸的關係上面。 事緣呢，東盟就早前未有邀請緬甸的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出席峰會，就說呢是因為緬甸未有跟隨四月就著和平解決緬甸局勢所達成的共識。今東盟呢只是邀請了一名資深的外交官，就說他是一位非政治人物，請他參加這個東盟峰會，就引起呢緬甸軍方的不滿，最終呢緬甸都是未有派任何的代表出席的。 多國的領袖，例如是柬埔寨和印尼都說，東盟就為緬甸準備了席位，也都是沒有將緬甸排除在外，是緬甸選擇放棄不參加。而緬甸當局就發表聲明，就說由於國家元首是被拒出席會議，因此缺席峰會，強調就無意抗議或者是杯葛東盟。 主持今次東盟峰會的文萊蘇丹哈桑納爾呢，在星期四的峰會閉幕禮之中呢，就形容緬甸是東盟大家庭的一部分，就說呢東盟永遠都歡迎緬甸，也都會繼續就著緬甸問題提供協助的。看回少少一些緬甸的背景啦，緬甸今年二月呢就是有軍事的軍方的人員呢就推翻文人政府，軍方就拘捕了和控告文人政府領袖昂山素姬和他很多的政府成員或者政黨的成員，引起連場的大型示威，和經濟都陷入困境。有些人權組織說超過1200人在衝突之中喪生。 而緬甸方面的最新情況，都見到緬甸軍方法庭是以叛國罪來判處昂山素姬的助手溫庭20年的監禁，是軍政府法庭判處昂山素姬所屬政黨高層成員入獄的第一宗案件。而昂山素姬本人也都是面對一系列的指控，包括就擁有未登記的無線對講機、違反新冠限制等等的。 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听我哋嘅环节一日千里啦。我哋嘅朋友欧伟雄咧会讲下啊，原来咧有啲科学家研究到植物都可以用嚟发电 嘅。系啊，会唔会有一日我哋其实带出街嘅唔系嗰个流动插电器尿袋，而系可能带一棵植物咁样去为你个手机充电啦吓？一齐听一下 一日千里，欧伟雄。 植物、花草、树木咧，英文咧就叫做 plant，P-L-A-N-T。同樣工廠或者大型的機械亦都叫做 plant， 發電廠就叫做 power plant。 植物透過光合作用自產能源開花結果，不單止是為人類是提供這個食物、清新的空氣和優美的環境，亦都是為科學家尋找潔淨能源的好方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呢，利用高壓呢把菠菜浸在熒光素和化學品裏面，成功呢培育了這個發光的植物，提供了近4小時的微弱的光線的照明。進一步的工作呢是要尋找其他的植物和喬木呢去提升這個發光的效率，及簡化這個高壓的浸葉程序，好似是改为这个的涂抹式或者是自动喷洒式的，使到这个用家是容易使用的。全球大概有 20% 的用电量是花在这个照明上的。如果我们是能够利用了这个室内的植物是作为家居照明，还有这个的树木是作这个户外的照明的话，是将可以大量是减少这个的能源的耗费的。除了利用树叶生产能源外，英国植物学家马克彼特在1910年的时候是首先发现了培养植物土壤里面的多种细菌是能够生产这个的电流的。地球上三分一的土地是种有植物的，发展这个的能源的潜质是无可限的。近年多位生产商已经是开发了土壤细菌电池和这个的充电器了， 呢啲產品嘅效率咧，好視乎呢個土壤嗰個環境。而水池旁嘅泥土係電壓最強，而種植物嘅土壤微生物較少嘅話咧，電壓係比較弱好多嘅。其中一個土壤手機充電器嘅商家報數啦，利用一盆四寸嘅健康植物，手機插電所需嘅時間與一般嘅插電係相若嘅。但是每一盘的植物是每一日只可以插到三部的手机。我认为土壤插电器呢是可以提升这个的环保意识，但是在家中实用程度是不大的。唯有是经常停电的地区呢才有这样的需要的。真正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呢就是大型的农场。因为大型的农场呢有大量的感应器需要充电的。咁就可以咧，系就地取材啦，減少充電所需嘅人手嘅。多年來，科學家喺植物研究項目上咧，係好似呢個嘅植物光學系統啦、植物嘅信息系統網路等咧，已經取得一定嘅成果嘅。持續發展植物能源咧，將來咧，我哋嘅屋企咧，亦都好可能有一套嘅家居電廠嘅。 唔该晒，欧伟雄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拣嚟一对日本乐队 Every Little Thing 嘅歌啊！呢首歌咧，亦都系唔少日本新人咧会拣喺佢哋结婚典礼去播嘅歌嚟嘅。祝贺真子公主今个星期结婚。接近十二点钟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8%啊！预料今日咧会多云，有一两阵雨。结束今期嘅节目啦，陆宇光，拜拜。 拜拜。